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四道横向的暗锁将水族箱顶盖牢牢歇住，就算有心想撬，他们一没有工具，二没有可垫脚的东西，四个箱子全被固定在房间四角。再说了，他们也没有那个胆子搞破坏，甘棠的前车之鉴还摆在眼前，他们哪里还敢擅砖妄动，只好专心去研究那钢珠盘，从中博得一线生机。看甘玉取下眼镜，盘腿坐下，用指尖在塑料隔板上勾勒模拟着钢珠行进到终点的最佳轨迹。原本善也尝试着取出另一只钢珠盘，他是学外科的，手比正常人要稳上许多，但看到那密如蜂巢的炸弹，他头皮都麻了，热汗滋滋往外冒，指尖控制不住的发颤。池小池自认游戏黑洞，甘棠陷入昏迷，徐佳义和池小池一样有自知之明，看了一眼便说： 我不行。 自行退避，往前掀开箱子，面色便灰黄如土。 这什么东西，怎么可能过得去啊？ 是你过不去而已。 甘玉口吻强硬，用词却足够彬彬有礼。 不会姐，就请站到一边。 说吧，他扭过头去。 袁先生，四道暗锁不用全开，破开三个就能救人，我解两个，你解决一个，行吗？ 袁本善一咬牙， 行。 乔云泪流了满面，徒劳地试图堵紧出水口。 你快点，快点啊！ 甘玉并未理会他，对池小池说： 你坐远点。 池小池也没理他。见池小池不动，甘玉的口吻总算急切了些。 听话。你怕会炸？ 嗯， 怕就好。 他继续安坐在甘玉身侧。 一炸炸俩，你看着办。 甘玉额上已经有了明汗，也再没有力气赶池小池走，摇摇头道：他轻轻摇动钢珠，便从起点滚落，撞到最近的一处隔板，发出当的一声微响。孟前觉得干站着也是无聊，只得学着池小池的样子去观摩袁本善接那钢珠迷宫。袁本善正遇到第一个拦路的炸弹，小钢珠在炸弹周围来回逡巡，发出滴溜溜的转声，每响一声他都倍感压力，后背如一座大山重压，叫他几乎喘不过气来。 别过来。 他眼不错珠地盯着盘面，粗暴呵斥道： 别干扰我。 孟前讨了个没趣，回到徐佳义身边，暗自腹诽道：谁愿意看你啊，冷血杀人犯一个，怪不得浑身都是煞气。徐佳义靠墙而坐，对袁本善侧目而视，看了好久才收回目光。他把后脑勺抵在墙壁上，闭目等待。池小池也在观察其他人。徐佳义的表现叫他微微一挑眉，但旋即他便收回了视线，看着甘玉将小钢珠小心翼翼地送往终点。一时间室内死寂，然而不多时，命悬一线的乔云又焦躁起来，水已将水族箱底部灌满，没过了他的脚背。乔云翻跪在地上，捏起拳头咚咚地捶打着水族箱壁。 好了没有啊，你们也太慢了吧。 甘玉眉头动也不动，灵活地操纵着小钢珠与炸弹相擦而过，同时简明清晰地要求 纸巾。 池小池会意，取了一张纸巾替他擦额上的汗。 谢谢。 至今。 池小石发现他出汗有点多，滚珠似的顺着脸往下淌，但他也不做他想，只当是气氛紧张，就又用掉了一张纸巾。等纸巾离开了干预的脸，已全湿透了。池小石起身去看了一下袁本善，果然见他也是冷汗横流，他动手替袁本善擦去，避免汗水迷眼干扰钢珠迷宫的破解。池小池又去看了看肝糖的情况，确认他的生命体征尚在，且相对平稳，略松了一口气。等他折返回来，却发现甘玉捧着钢珠盘不动了，双目紧闭，满额都晃着细碎的汗光，睫毛轻轻颤抖，脆弱的有点叫人心慌。池小池一惊， 你怎么了？ 纸巾。 池小池手里的一包纸巾快要耗尽了，他把纸巾塞回口袋，脱下外套，拉起袖子，半跪着给甘玉擦汗。甘玉依旧斯文有礼，笑笑道： 谢谢。 怎么回事？ 嘘。 他转过头，模样叫池小池害了一跳，他本来就偏淡的唇色彻底转为苍白，眉间轻蹙着，偏艳丽的五官染上了令人心悸的虚弱之色。池小池抿了抿唇， 还能继续？ 甘雨还是那句话， 我尽量。 如果唐姐还在就好了。 甘雨的话异常简短有力， 有我够了。 他又闭了闭眼，重新把双眼焦距对准，手腕轻抬调整角度，小钢珠的滚动成了催命符，每一下细声的滑动都像是从心脏上滚过。尽管池小池一直不间断地为甘玉擦汗，但竟已渐渐赶不上他出汗的速度。一个没注意到，一滴汗便落在了透明的塑料盘面上，发出异常响亮的啪的一声，震得盘里的小钢珠哒的一跳。盘中的小钢珠正在一个拐角点，而他要拐进去的单行路入口上下都排布着一颗炸弹，而小钢珠正要从那几毫米的狭隙中穿过。刹那间，池小池连呼吸都凝滞了，汗水在盘上滚动，连擦一下都可能会影响到内里小钢珠的运行，因此谁也不敢动手去擦拭。甘玉正屏息调整小钢珠方位，身后的乔云又开始咣咣咣地敲击水族箱，声音里带了哭腔。水已淹没了他的膝盖，他不得不站起身来，四处敲着，试图寻找一条逃出去的生路。和刚才毅然决然送贾思远去死的那个乔云简直是判若两人。频繁的敲击声让甘玉的眉头紧皱了一下，他身体稍稍前倾，对池小池说， 让他安静。 池小池领命，走到水族箱边回敲三下。 想玩死几秒，我给你个建议。 他指一指仍在不断上涨的水位。 喝水，能喝多少是多少。 果然是池小池的风格。 这样想着，他手轻轻一晃，小钢珠准确避开了那两颗夹道的炸弹，滚入那几毫米的安全通道中。直到现在，他才把前倾的身体收回。幸亏池小池走开了，甘玉并不知道炸弹的真正威力几何。万一操作失误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炸弹挡护在自己身下，会不会波及到更远的人，他也不知晓。幸好，平安过渡。在袁本善让小钢珠走过迷宫大半时，他听到从甘玉方向传来一声重重的叹息，与此同时，水族箱方向传来一声细微的咔嗒。一直在低头吨吨吨饮水的乔云如获救赎，伸手拼命地去推顶盖，然而只开了一道锁，顶盖根本就没有办法揭开。甘玉把钢珠盘稳稳摆回箱中，合上箱盖，双手撑在上面，试图起身，然而只起来了一点，他便跌坐了下去， 三五滴汗珠啪啪砸在地上，幸亏池小池及时拖住了他的腰身。他替自己辩解， 腿麻了。 池小池看向他不敢发力着地的右腿， 送我去下一个箱子那里。